普罗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 OK， 翻嚟第三節， 第三節翻嚟，喂嗱咁 我讀下啲網友嘅説話先啦， 兩句嘅啫喎， 兩句都讀啦， 得兩個網友睇嘅啫喎，我哋冇問題嘅啦，啲節目 尊重下人哋啦，好唔好？有兩百幾萬人聽噶，大佬係咪先？ 你講啊， 番薯八九八話咧，琉球好似公投過要歸日本咁樣，咁事實上係有真係有投， 真係有， 係諸神話早晨又晚上好。我哋要讀下尊重咁兩百幾萬大 嗱，即係我對阿諸神咁樣，大家晚上好咧。嗱，我就好就係憎人咩早上好啊，晚上好啊。喂，屌呢啲係呢啲係共匪用語嚟嘅。喂，我哋中國人咧係有早安、午安、晚安，係咪啊？屌點解無論啦啦，即係而家搞到即係用咗共產黨嗰啲用語咩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新年好啊！ 新年好，屌你呢啲嗱呢啲，喂嗱諸神，即係我唔係話窒你啊，即係我哋盡量少用呢啲咁嘅匪語。 唔係，其實謝公唔怪得任何人嘅，即係而家其實大家係。很多字眼上咧係潛移默化都唔知 道，我哋盡量少用啦，係咪？即係呢啲老實講咧， 你唔講你唔講我唔知嘛。 唔係我哋中國人，喂，尤其台灣喎，有時咩早安安啊，午安安，喂幾鬼親切幾親暱啊！呢啲咪好咯， 係 咪？咪咯。尤其女仔嗲聲嗲氣胡安安，你話幾過癮啊？係咪？屌你諗乜搞咩咩五間好啊？ 新年好，新年好。 即係喂啊，朱神啊，真係對唔住啊，即係我覺得呢啲比喻咧，就盡量少用啦，係嘛？我哋即係自己中國固有一啲，喂，我哋就算廣東人喂午安啊。晚安咁啲幾好啊！咁點解要搞到咩晚上好？晚上好乜撚嘢咧？我唔知好咩咁啊！即係我即係總之有隻少用啦，少用啦。喂，我哋繼續講琉球 啊！ 琉球有咩講啊？琉球當年啊， 咁啊喂，等你介紹埋啲相啦，因為好多相啊，成日剪咗好多相出嚟。 咁就擺上先，因為其實好多時咧講頭先講咗琉球就有受中國文化又影響好深嘅，好似咧就係喺啲當地咧嗰啲傳統嘅屋咧，個屋頂嗰只獅子咧，即係其實呢個首尾石嘅上面都有隻獅子嘅。 哦，嗱，呢啲係中國嘅古建築嚟嘅。 呢個就係、是、其實佢就係類似 即係你講緊屋頂兩最頂嗰兩邊嘅、那個， 唔係兩邊係 中間、 啊、中間哦， 嗰、那個就其實係同金門風師爺係同差唔多嘅嘢嚟嘅。咁呢個就係裏邊啦， 中山細土 首里城嘅 皇宮係嘛？即係中山細土，即係中山王嘅皇宮啦。 係啊。呢、這個就是 首禮之邦。 我有個問題想問，韓國咧，睇嗰大長今嗰啲咧，嗰啲19度咧，嗰啲皇宮咧，我唔知點解香港人走去參觀嘅，即係佢連個皇宮點起咧，個高度咧都唔可以高過大明朝嘅，係嘛？咁嗱，我相信咧。琉球都應該同一樣嘅，你見到呢啲咁嘅排坊咧，佢都唔係話好宏偉、好高大咁樣。咁我諗佢嗰陣時佢個建築應該都係受即係、就是、受到明朝嘅要 approval 啦，或者 大佬你韓國嚟噶嘛，係咪先？ 但都好韓國啊，唔知點解韓國真係 唔係咁？佢兩個韓國同沖繩都係中國嘅韓國嚟噶嘛？ 係其實都 原出一次， 真係其實唔同幾個地方嘅都相似，但係都有自己嘅特色，留意佢嗰啲呢種瓦片叫赤瓦，係當地專用嘅。 哦，赤瓦其實就比較喺福建沿海啲地方比較多用嘅一啲瓦片嚟噶嘛，所以佢哋就會沿用咗呢一樣嘢多啲咯。 好，繼續。 仲有冇相啊？ 仲有啊，仲有呢個就係當地嘅呢個當地嘅孔廟，至聖廟。咁就係、是其實而家呢個係重建嘅啦，因為係打仗嗰時已經 摧毀咗。 呢、這個就係孔廟同埋天妃宮，即係天后廟。咁佢哋都有拜天后嘅，咁另外又有拜關公啊咁樣。 咁福建漁民嚟噶嘛？ 係啊，咁天妃宮啊， 天后啦，天后娘娘啦。 咁仲有呢天尊廟啊？呢度就係、是、都喺頭先有 講嘅。佢呢個廟嘅形式咧？就我感覺就唔係好似啲中國沿海地區嗰啲，即係你見到福建嗰啲天后廟嗰啲，即係你福建人嗰啲廟咧好誇張嘛，嗰啲雕龍雕鳳嗰啲石嗰啲咁樣好高曬，佢嗱呢佢已經走咗似日本嘅神社 feel 啊，係啊，呢個佢個嚟咧佢木 製比較簡樸啲， 同埋佢好有日本嘅味道比較重啲， 同埋佢哋即係仲有資源所限就係。其實琉球呢度啊，呢只獅子大家咁睇得清楚啲啦。 哦，呢就頭先所講喺個屋嘅 中間嘅 中間，嗰只叫咩獅話？呢、這個叫 風獅爺。 風獅爺嚇， 就係同金門嗰啲就差唔多咁樣樣嘅。 好似喺日月潭見嗰只。嗰對 呢個就一對嘅 一對 公乸， 係公乸。咁就 喂，我台灣呢、這個即係題外話，台灣呢、這個國軍使館門口嗰、那個獅子真係有分公乸喎， 係全部都有 嘅，一公嘅乸嘅， 真係我真係踎低去夾過嚟，真係唔係講笑，真係有條凳凳 有骨骨， 真係 骨骨嘅，係啊。 呢、這個石錦當啊，亦都係喺中國傳過去 的。泰山石錦當好多話，好多有啲人叫石將軍啊，幾種講法啊。 這個泰山石錦當啊，呢、這個係啊。嗯、就 講成，即係而家新界圍村都有人拜，其實佢哋就好少會刻咗字嘅，拜個石頭咯，啲人叫佢做白公啊咁樣。 其實係兩樣唔同嘅，白公係土地，就咁當就係類似俾一種辟邪嘅嘢咁嘅就。就同 喂，佢話係係噶咯喎，咁有邊個係即係佢個源於係佢即係點解叫佢石錦當咧？因為我見到嚿石。石骨嶙峋幾得意咁，我就話佢係石錦當，因為係有咩？ 我聽過咧，嗰時我就試過幫人作石碑咧，作呢個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同埋泰山石錦當咧，香港好多作石佬咧係唔肯做的。佢哋話曬氣大。 嗱，阿彌陀佛咧就喺啲車禍係啦生嘅地方。 我就因為一單車禍，我要做一個，幫人哋做一個，就唔肯作。 因為 嗰時廠 唔肯做，有兩個講法啦。一個講法就係、是、因為嗰度就冤魂太多，咁啊即係擺個阿彌陀佛喺度咧，就即、是、係希望能夠即係、就是、 化解 啲仇恨啦，係咪？咁另外就話喂，嗰啲揸車人士經過一遠遠見到，哇！喺有嚿咁樣嘅阿彌陀佛，就大家會小心啦。即係呢度咧，一定係好有一單好大嘅車禍，咁所以咧就靈舍喺嗰度經過嘅時候咧，都會謹慎好多。 即係原來嗰石廠係話呢個泰山石錦當同埋阿彌陀佛咧，佢都唔敢丟嘅，即係曬氣大咁。所以不過中國人好奇怪嘅，好中意將啲仔女啊契俾榕樹同埋石頭咁。 唉，樹有樹神啦、啊，石有石神啦、啊、嚇。好，繼續。 咁呢個其實係一間土地廟嚟嘅，但係佢哋就唔係叫土地公，係叫土地君啊。 啊， 即係高級啲，高級啲係，即係通常土地咧就是。土地就通常孫悟空就一抌嗰支金光棒就屌佢照出嚟噶啦嘛！屌你邊度呢個呢度邊個看住嘅冚家產？ 邊個睇噶？ 咦佢都好似似中國嘅形式咧，土地公都係有公公婆婆噶嘛咁樣係啊。 所以就係咁樣，同埋咧有一啲如果大間啲嘅裏邊個神龛咧係有對聯嘅。 即係呢個就比較少啦。 日本就冇呢樣嘢。 係，不過冇呢樣嘢。 好，我哋繼續。 這個就咁頭先呢個樂器咧，其實係叫三線，其實就係中國嘅三弦 琴 傳過去咧，就改良咗，就變咗三線嘅。就係、是、以前就所有氏族咧都要彈呢啲琴嘅， 即係佢哋嘅樂就喺咗呢樣嘢度，中國人彈啲五線琴嗰啲咁樣，係 咁呢個係 唔係咯？呢個就係 要近鏡啦， 近鏡啦。咁呢個就著住傳統嘅服裝嚟彈啦。 咁呢個就叫艾薩嘅一種舞，就係盂蘭節嗰時跳嘅。咁佢哋有留意佢哋身上服裝同頭先見到嗰啲唔同，因為呢啲係農民嚟啊。 哦， 呢啲即係傳統呢種舞係農民跳，傳統上係農民跳嘅，所以佢哋 著嘅衫就係農民嘅衫啦，咁啊， 類似豐收咁啊。 呢個就舞獅啊！ 我睇過你俾嗰個片咧，呢啲舞獅咧，其實佢用。傳統我哋喺台灣或者喺福建見到嘅獅子係唔同嘅舞法， 係，但係呢啲 好有趣，佢似西藏獅嘅， 唔係呢啲又似點解？係咩？嗱，我又覺得即係咁樣諗， 紫北獅嘛，你話 紫北獅係啦，係啦，係啦， 紫北獅係。咁呢個就係一個表演啦，就係、是、後邊嗰兩位就係扮演國王同埋王妃嘅。咁即係其實因為 戴嗰頂帽似極似我哋啊。係 啊。嗰一個辯官，因為佢哋就唔可以叫皇后嘅，淨係可以即係國王個正室，淨係可以叫王妃嘅。咁呢度又係帶住啲獅子嚟。 咁當然啦，皇后我哋得個嘅啫嘛，中國皇后 係武儀天下 嘛，武儀天下嘛。 獅子就係、是、呢、這個就琉球嘅宮廷舞蹈，就咁佢哋著嘅衫都係紅型啦，同埋會戴個花粒嚟跳舞。 嗱、嗯，你頭先講開嘢講，即係嗰啲牌樓係細啲， 矮啲咯，係啊， 都細啲㗎。 人再高少少咧，即係兩米零㗎嘛。 咁、啊、你諗睇下我哋中國嗰啲宮殿幾大啊？ 唔好講啦，淨講廣州嘅陳家祠嗰個 啦。冇錯冇錯。 呢、這個都係舞蹈啊，傳統嘅舞蹈。咁喺首里城嗰度會有，而家都有啲表演嘅睇嘅。咁呢個就係當地一種傳統嘅歌舞劇，叫做祖俑。咁就有一啲，即係通常都係講翻當地一啲歷史故事啊，或者係一啲教化嘅嘢。 好啦，嗱， 而家佢呢啲故事，佢會用咩嘅語言去 做？琉球語嘅， 都係琉球語。 即系 唔会改变咗用日文咁样， 会一如果改咗就变咗都唔系嗰样，好似系粤剧冇理由话 冇理由唱国语啦，啱啱啱。 喂，嗱，讲嗱睇图片睇到呢度咁上下咧，我又即系回应翻头先，即系想听翻阿谢公头先刚才所讲，共产党为咩事喺呢个时候 要独立啊？想佢吓， 想佢独立咧？ 嗱，咁呢个当然要讲到就系即系头先都讲咗噶啦，其实就系呢、這个、太平洋嗰个叫岛链啊，防岛中国，即系所谓中共嘅喺太即系穿过太平洋可以出去世界，咁即系从呢个日本、韩国。到呢、這個流所謂沖繩啊，咁到台灣一路到菲律賓，咁咧形成一個成個即係太平洋嘅屏障， 圍住佢嘅 成個屏障。 頭先睇嗰幅圖，睇得最清楚。 咁即係話咧，你中共咧要喺海上稱霸，或者係即係喺呢個太平洋自出自入咧，你必須要經過呢個防島鏈。咁呢個防島鏈只要一圍埋一齊咧，咁你中共要出入咧就比較咧係麻煩好多啦。咁 所以咧係難出啦。 咁所以咧，美國咧重返亞洲咧，呢、這個咁嘅防島鏈咧， 就係緊要嘅一個 啦。佢就係千方百計想即係鞏固佢，咁但係中共咧就想千方百計拆散佢。咁所以咧，又慫恿呢個琉球咧就搞呢個公投獨立。 嗱，亦都咧，即係共產黨咧都話咧，即係佢引經據典啦嚇。咁即係話喺二次大戰遺留落嚟嘅問題咁。咁咧就話即係你講到咧，琉球群島咧屬於中國，行政管轄權咧係美日咧。美國和日本都必須交還俾中國嘅， 即係又係同一個嗰個方法，就係本來就冇呢個問題，提出呢個問題就大家討論呢個問題。 啊，咁我哋睇睇最即係我自己 send 咗幾張相過嚟啦，有啲即係即係有啲人喺度搞緊啲即係琉球獨立嘅一啲活動。 喂，即係呢一個人咧，咁我或者介紹一啲佢叫屋梁朝作。咁其實留意翻佢個名咧，朝字頭咧，其實就係、是上氏皇室分支向氏的後人嚟嘅，但係咧呢、這個人咧就喺琉球嗰度就唔係咁受歡迎嘅，佢本身嘅主意，覺得佢係搞搞震嘅。 喂，嗱，即係咁講嚟啊，個題外話啦。在琉球嚟講，呢啲咪叫外來勢力咯，會唔會？ 咁唔算啦，佢係啦，真係琉球人， 唔係啊，即係講有外國勢力。 呢啲人咧應該叫咩？好似我上集講，呢啲係周慶傳嚟嘅，即是愛國同心會專搞搞震的。 不是我意思就是說呢， 因為 香港這些學生運動呢，香港學生運動呢就是有外國勢力在這裡支持的嘛。 咁而家你搞琉球獨立， 首先我要 共產黨係咪喺度支持緊嘅？ 首先其實搞琉球獨立都有幾個唔同嘅團體，呢一個咧就係因為咧，就我就聽一啲當地人講咧。呢位屋梁朝在嘅即係太太就係中國人嚟嘅，所以 外國勢力啦， 你意思即係佢呢位阿朝在興個而家嘅太太係現今嘅大陸人啦，係嘛？咁會 外國勢力啦， 咁啊，嗱咁就即係所以佢會唔會係受即係好大機會係受到呢個大陸嘅一啲嘅思想嘅教育？ 簡單啲講就外國勢力啦。 我哋睇多張相咧，就係講緊呢個即係要求呢個。教科書咩檢定唔知乜春春 啊？呢個咧，係因為咧，日本咧就想將教科書歷史教科書裏邊關於二戰沖繩島戰役咧，將關於要日軍逼琉球人自殺嘅一個部分去想整走佢，咁啲琉球人就好不滿就 話你篡改歷史， 嗱呢個咧就我又問過我哋啊，即係日本統阿墨葉成興啊，我咁要特登啊，呢個橫額講咩春嘅咧，即係大家都大概知道啦。咁成句咧叫做縣民大會啊，要求撤回教科書嘅檢定意見， 喂，你老闆， 屌睇到啦！ 原來一直係由右過咗啊，左過又咁睇，兩間睇極都唔明啊！ 係粵文大會我哋睇到啦， 中間有幾個字你咪唔識咯，喂， 教科書 檢定意見， 因為我驚搞錯，因為我驚搞錯。 要求嗱，記住嗱，嗰幾話嘢叫要求嗱，你學書法 得啦。 咁講翻琉球獨立，其實仲有另外一個會係由以重島泰勝為首嘅，咁重島泰。就是八重山人嚟嘅，咁佢就係喺佢就係主張係研究咧獨立嘅可行性啦，同埋即係其實偏去保存文化方面嘅。咁佢嗰個會就叫咩琉球民族我唔係好記得，都佢幾長喺佢個名。 喂，即係嗰排阿習總咧，成日講我哋唔輸出革命。其實揾你笨嘅， 梗係 輸出邊 啊？ 佢講係而家唔輸出革命嘅，即係以前輸出就大家心照啦。佢輸出幾多係咪先？咁即係而家其實佢都依然做緊一樣咁嘅嘢咯。 嗱一方面就鼓吹佢哋琉球獨立啦，另一方面咧就要求美國。日本就交橫，咁啦， 佢仲要缺口嘛？ 佢仲要咧，即係有啲甜頭嘅。咁佢講咧就話咧，如果琉球咧回歸咗中國之後咧，將按照香港嘅模式，香港 就係自由港，即係嗱， 成為自由港，係自由港。 喂， 嗱，為咗維護美國利益， 我話俾你聽，如果我作為今日我係琉球又好沖繩，我都唔翻啊大陸啦，冚家鏟。屌你啦！我寧願做日本人啦，你話我話啦。 仲有喎。仲有啊，擦鞋到咁喎！為咗維護美國嘅利益啊，咁啊喺二次大戰中咧，即係美國咧，即係對呢個琉球咧係作出個貢獻嘅。咁嘅如果回歸咗之後咧，將予以補償。具體方法係點咧？第一，咁啊將會喺琉球群島咧修建陣亡美軍紀念碑同埋烈士陵園， 即係統美國老軍 啊，統美國老戰對健在而參加過對日作戰嘅美國二戰老兵咧。發放紀念勳章同埋撫恤金，嚇擦你個老鞋啊！ 咁過氣喎，我講乜爛嘢啦？ 喺琉球，如果琉球回歸咗之後咧，咁啊，強國咧將會認同二戰延續，同美國咧結為盟國關係。如果美國佬願意嘅話咧，同佢簽訂軍事合作協定，喺唔損害強國嘅安全原則底下咧，繼續喺 真係好想知 琉球駐軍咁樣。 佢真係講到好似自己有份咁啊！ 而家我唔問琉球人，問10個10個都唔會得，因為我得關心自己同出嚟。因為而家 成件事根本就是不關大陸事，但他講到成件事他有份的，我真 他的根據是什麼呢？琉球這個王國呢在14世紀明朝的時候呢就向中國朝貢的了，臣服的了。 屌你 不如搶了韓國， 喂釣魚台啊，都是自古以來在明朝開始的中國領土啦，冚家鏟你打炮兵收回他先，不要講其他東西啦， 這些大家都要吹 的。最火滾的王就是什麼了？我上 場我都奔咗魚㗎啦，頭先你美國佬上插旗啊，係咪先？ 好啦，話今日都話吹到過分鐘啦，咁好啦，咁即係琉球，我哋講到呢度啦，因為即係琉球啊，即係自古以嚟都係中國嘅領土啦， 神聖不可侵犯㗎， 即係作為強國人，我哋必須要收翻啦，寸土不讓啦，咁打齊佢啦嚇，同日本又好，同美國開戰啦，就為咗呢個琉球群島，咁啊喂， 解放琉球， 咁我哋講到呢度咧就都差唔多啦。 琉球人其實係最反戰啊，佢哋就最怕打 嘅係，都係啦，佢哋冇乜打到 咁啊。琉球都仍然保持住好多中國嘅習俗啦，咁雖然佢身為即係已經俾日本吞併咗，咁但係都大家去呢個沖繩去旅行嘅時候咧，都仲有好多中國嘅建築同埋一啲風俗習慣喺度嘅。 所以真係有啲人咧就話咩，即係想了解日本文化去啦，去沖咩咩咩去沖繩，跟住我就話你如果就係想要你又去錯地方，你睇唔到你想睇嘅嘢。 好啦，劉慧我再講個秘密俾大家聽啦，Sandy 講咁多琉球嘅嘢咧，佢係未去過嘅。即係大家就以為佢好熟啊，即係熟到咧就滾瓜 爛 熟，嗰啲咩名都噏得出。咁實際上咧，佢係即係琉球，即係或者呢個沖繩咧，佢係未去過嘅。咁即係大家都係即係靠係即係佢又認識啲朋友啦。我哋靠網上啲資料就亂咁吹嘅啫。 我靠張收音機啊，由琉球葉群島吹嚟啊，打風啦， 吹咗一個鐘頭，即係有關於琉球。咁多謝大家收睇收聽。咁下個禮拜我哋再見，拜拜。 拜拜。